冠的外形虽然算不上是鲜肉帅翻天的类型，但是呢，在他这一句的暖男是不折不扣的褒义词。这一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推出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言外之意》，原本是因为两个人三观不合而导致分手的伤感情歌，但我们听到的却好像是已经可以自我治愈了的，顺便还温暖别人的音乐小品。只因为越平凡的人其实内心越是有强大的小宇宙。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下午的3:05，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秋天秋意渐浓，身边很多人说虽然也喜欢秋天，也爱金九银十的北京，但是对比热情的夏天，总感觉有些淡淡的小忧伤没缘由。 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是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 2018年秋天的9月25号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在电波里面听到了侯湘婷的《秋天别来》，但可能它也会让一些听友想到伍思凯的那个版本的《秋天别来》。但不管怎么样，这首歌真的很适合把自己一些淡淡的情绪和忧思放进去。 在秋分之后第三天，欢迎你在周二下午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这首老歌，属于空气不羁乐队，我带来的是 John Barryman 的版本。 笑话。你的铺垫零零散散的，一曲揭穿话题制造着。我记得你也会不舍，我偶尔去约也会失手的。搞笑的人变成作的，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越执念越不正面回答。感情里的花开不见就不尴尬，所以要找个延期方法，既平静还能突然成长。我自然做怪咖，就不怕被你笑话。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 综艺节目里面越是会搞笑越是会讲段子的综艺咖，谁知道他们在离开了镁光灯，离开了绚烂多彩的舞台以后，心里面脆弱以及细腻那一面能够对谁去言说？会不会也会觉得说自己有时候也是感情里面的怪咖一枚。薛之谦的怪咖是今年推出的一首大热单曲，而且刚才的四分多钟时间里面，我们也会感觉到说感觉还是挺深刻的一首歌。写歌的人好心好力，而听歌和想学会唱它的人呢，是不是也需要多多的投入一些些精力。下午的3:18 FM 974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我会唱，但是我想把它放给更多喜欢他的人。有请塞利叶，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天上的雨它慢慢地飘过来，陪着我慢慢地走，诉说那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慨。曾经有过那许多的空白，能不能彼此接受感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 情的存在。亲爱的你，我这一片梦不改，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心。 像微信平台上面的静说的一样，基本上戴一会唱都是一些有年代感的老歌，旋律很走心也很流畅，朗朗上口的《我的爱对你说》，当年也算是大放异彩的一首作品了，传唱度很高，算是赛丽叶叶倩文作为港台歌手跟内地音乐人比较早的一次成功的合作。好了，上半时段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而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跟大姨交流的，也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给我留言就好了。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还是一位老歌手 Alex 苏德伟，眷恋你。 闭上我眼睛，若不能马上想到你，我会不安心，我会不安心。若有所思的寂寞静静睡醒，竖起我耳朵听，若不能随时感觉你，我会不专心，我会不专心。太多的思念情绪迎面来袭，哦哦，一切都超出我所顾及，已经越过我的生命预期。眷恋你，每一阵风，每一朵雨，我都联想起你。只要有了你，生活才真心。给你一切，我绝对愿意。付出一切，我都在所不惜。眷恋你，美丽风景千里有意，不过其中没有你，加入你的参与，我站不停。随时感觉你，我会不专心，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上午部分地区的云量有所增加，目前大范围的云带已经逐渐接近本市，午后云层自西向东将爬上京城天空，以云底高度6000米以上的高云为主，蓝色的天空显得不像前几天那么透亮，好在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空气保持在良好或以上水平，天气对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散文集《中国书写》今日面世。24节气是一棵大树，扎根于中华传统深厚土壤当中，我们的书写是繁茂生长的枝桠，变换光色的树叶，姿态摇曳芬芳，迷人的花朵。24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文化中人和自然相合相应的完美体现。这本书由当下中国文坛24位优秀散文家分别书写一个节气的方式，书写了以24节气为核心的自然物候、历史文化、故乡亲情和生命体验。三浦展所著《极简主义者的崛起》近日出版，作者认为断舍离、共享生活、极简主义等风潮以及熟年结婚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自主参与的实感，那么对于商业来说，这些新的群体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必然也会带来商业的新机遇，关键在于谁能在机遇面前走在潮头。贫穷的本质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这本书对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欢迎在9月25号星期二下午的3:34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们下半时段一回来，让真正的实力派开口就俘获你。 感受出来是一首很标准的 R&B 情歌。我想可能大多数人听林忆莲唱歌的话，基本上听都是普通话版本的流行歌比较多一些，然后比较少去听她的粤语的作品。但我想这首应该是一个特例哈，因为从旋律到歌词再到词曲跟音乐类型的搭配，真的是一首金曲的标准的配置，开口就能够俘获你的寂寞流星群。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也把它推荐给那些很喜欢听喜欢唱粤语歌的听友们。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跟唱歌有关的问题，很有趣哈，就在 KTV 里面唱什么歌可以秒杀全场，你也可以还帮我琢磨一下。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有请 Celine Dion You and I。 Calling out to me Brighter than the sun And darker than the night I can see your love Shining like a light Like a carousel If I could travel across the world To see 放上 Diva 天后的 Celine Dion You and I。 刚才我那个问题是说，在 KTV 里面跟小伙伴唱歌的时候，什么歌一点，什么歌一唱，可以秒杀全场。点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说， Celine Dion 一出基本上灭了全场。好像前面歌的印象就不深了是吗？如果说在 KTV 里面有一个小伙伴，他不一定能够把 Celine Dion这样大牌歌手的歌唱特别的完整，特别的优秀，但只要能完整唱下来，真的就已经是很棒了。基本上下一个小伙伴点歌的时候，就会从一些比较小的情歌开始点起了。朴树 New Boy。 你的老海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趴下边，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专心一把剪心发新芽，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右边的太阳 这首歌，好像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到 Windows 98刚刚推出的那个时候。其实很多音乐也都带着很明显的时代坐标感，大事件大事迹。从 Windows 98到现在的 Win 7，哎，我对不起 Win10 20年过去了， Windows 呢也一直在更新，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最新的 Win10 里面看到 Windows 98的身影。但是好像自动更新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哈？说来就来，往往还在很关键的时刻直接重新更新啊，重启更新，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微信平台上面的准备微笑的海燕的留言是让我们轻松一下的，他说在 KTV 里面点一首万物生秒杀小伙伴。对，这首歌那两年很火的时候，确实KTV 里面总是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萨顶顶小萨顶顶的声音。好了，马上结束今天的和你一起唱 Michael Bublé Everything。 感谢各位收听，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明天见。 And you're the perfect thing to say. And you play it cold, but it's kind of cute. Oh, when you're smiling at me,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 doBaby, don't pretend that you don't know it's true. 'Cause you can see it when I look at you. And in this crazy life, and through